秦锦城是真的拿这个男人没办法了，甩开自己的衣袖说道， 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，雷少请自重。 连自重都出来了，这男人想什么呢？雷猛扑哧一声就乐了， 秦总，你是女人吗？我拉你怎么了？更何况这是电梯里，谁看啊？ 说完，雷猛就跟故意似的，抬手勾住了男人的肩膀，亲昵的在他耳侧吹了一口气。如果秦锦城要真的是一个女人的话，他这个动作可有调戏女人的嫌疑了。可是秦锦城不是，勾肩搭背，不是兄弟，那便是好朋友了。秦锦城自觉得自己跟雷猛的关系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，所以这个男人还是有些占便宜的嫌疑。他抬手呢想要拍开雷猛的手，可是想了想还是没有。男人之间这勾个肩搭个背似乎并没有什么奇怪的，虽然他很讨厌被别人给搭肩，连萧炎都不曾这么做过，曾经试图这么做的兄弟啊都被他收拾得很惨。雷猛呢又是个例外，秦锦城的身高跟雷猛相当，说实话搭着他的肩膀并不是什么好的体验。雷猛见秦锦城没啥特别的反应，也是觉得无趣，很快呢便松开他。电梯到了一层，俩人是先后走出电梯，秦锦城走在前面，雷猛落后他半步的位置。刘琴已经把车啊开出来停在路边了，那是一辆豪华内敛高逼格的商务车，而在那辆车的前面还停着一辆拉风的探路者越野车。雷猛扫了一眼那辆车，便把目光落到了后面的商务车上面。探路者的确很拉风，也够霸气狂野，但比起秦锦城这辆商务越野车明显的少了一丝沉稳跟庄重。就像秦锦城这个人吧，虽然冷狂，但是走出来总是给人一种靠谱的成熟男人的印象。如果是雷猛，那别人的感官就会只剩下狂了。如果是商业谈判的话，雷猛的形象就很吃亏了。相反，秦锦城从内到外都很有忽悠性，他要不开口那叫稳重，这开口呢便是金句了。这或许呢就是人与人的区别吧。雷猛送秦锦城到了商务车的近前，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，马上就是饭点。 雷猛眼看着秦锦城什么也没有说就要上车，赶紧开口说道。秦锦城拉车门的动作一顿，侧身看向雷猛，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在他们身后就有一个声音响起了。 雷子。 是安哲臣，他正从那辆探路者上下来。是了，这车是安哲臣的，他之前还坐过，这车牌呢也有印象。今天这恍惚的一眼呢他也没有注意到，也没有往安哲臣的身上想。到底是失去了警惕性，还是因为秦锦城的存在这拉去了他的注意力呢？雷猛觉得应该是后者。秦锦城跟他一样，天生就是吸引人目光的存在，加上他对人有所求，关注度自然要更加的紧密一些，会忽略安哲臣呢是一点都不意外的。他脸上带笑，一脸意外地看着安哲臣。 安哥。 安哲臣轻瞥了秦锦城一眼，三两步走到雷猛的跟前，这上手就在他的后背拍了一巴掌。 好啊，你小子可以啊，什么时候都进公司了也不跟哥说一声。 安哲臣一脸的笑意，熟络地勾住雷猛的肩膀，一副哥俩好的意思，完全没了之前在那电话里的怒意。好像短短的一天时间，他已经忘记了雷猛的不告而别跟逃跑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秦锦城总觉得他的目光里尽是挑衅，也不知道是挑衅什么。他们之前这貌似没有竞争关系啊。秦总是回想了一遍安家的生意，确定两家没有什么交集之后，便没有再注意安哲臣的态度了。但是见雷蒙脸色瞬间就白了，这唇色轻颤，便想起了他后背的伤。而安哲臣说完了话之后，便看向了秦锦城，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安哲臣的个子比雷蒙稍低，就这么勾着雷蒙的肩膀的动作，就跟是挂在他身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是那个重量实实在在的是让雷蒙很痛苦啊。他不动声色地推开了安哲臣。 我也是刚进公司，还什么都没懂呢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安哥怎么来了？ 来找你啊，你上回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？ 安哲臣被推开之后神情不悦，便又往前走了一步，以一种很亲密的姿态靠着雷蒙说道。雷蒙侧开一步，躲开了他的再次靠近，顺手就拉过了秦锦城。 哎，安哥，这是秦总，想必你们也认识。 认识？怎么会不认识？秦锦城嘛，商业新秀，行业佼佼者，没几年的功夫便把生意做到与京城四大家族相媲美，幸会啊秦总。 安哲臣嘴上说着幸会，但并无跟秦锦城握手的意思。他双手插兜，倨傲地看着秦锦城，在秦锦城还没有开口之前又说道， 雷子，你跟秦总这是？ 他目光冷然地从秦锦城的脸上划过，便看上了雷蒙，警告的意思很明显。雷蒙一阵的头痛，上回的事儿，他的确是欠了安哲臣的人情，也的确答应过他要请他吃饭，不过今天他是真的挺不想跟他出去的。事情才过去一天，安哲臣就紧急的找上门来了。雷蒙不相信他只是单纯的关心自己，这人的思想一旦是往一处想了，很容易看出事情的破绽。雷蒙自然也是如此。他迟疑了一下才开口， 我们…… 话没说完便被秦锦城打断， 不是说要去现场考察吗？还不走？ 秦锦城语气冷淡，口气跟平常无疑，这听不出喜怒，但雷蒙就是知道这家伙生气了，并且很生气。雷蒙不想得罪安哲臣，更不想得罪秦锦城。他扫了安哲臣一眼，又看向了秦锦城。 秦总，你先上车，我马上就来。 秦锦城微眯了一下眼，一丝冷意尽出，让雷蒙只是觉得浑身发冷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凌厉的目光了，莫名的就有些乐了，转头又看向安哲臣说道， 安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跟秦总还有工作要谈，今天恐怕吃不成了，改天吧，改天我再约你啊。 安哲臣一把拉住雷蒙的胳膊， 雷子，你什么时候跟姓秦的扯上关系了？再谈工作也要吃饭呀，难道你就忍心让哥哥白跑一趟？ 安哥，我是真的有事儿，你也知道我还没正式接手公司呢，如果什么成绩都没干出来，那恐怕就接手不了了，所以目前这段时间是真不能松懈。 雷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上进？像以前做你的大少爷不好吗？公司不是有你叔叔跟婶婶？ 安哥，你是想让我一辈子做个废物？ 雷蒙的神色凌厉了一分，目光里迸射出的寒意是安哲臣以往从来就没有见过的。他似乎意识到现在的雷蒙跟之前已经是不一样了，他想得到他，这或许呢没那么容易。低低的斥了一句说道， 走吧走吧，不过你可答应要给哥哥打电话的，这回别再让我堵上门了。 哼，放心。 雷蒙跟安哲臣说通， 没丝毫犹豫的就上了秦锦城的车了。秦锦城正低头看文件呢，似是并不关心他跟安哲臣之间的种种，但他屈起的手指还是让雷猛注意到，这个男人还是很愤怒的。虽然雷猛并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，从他的角度来看，他的怒气似乎有一点莫名其妙，但雷猛呢，还是打算再解释一下，就当是为了他们能够合作的能够顺利吧。 那个安哲臣